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辞旧灵机唱春道，迎新瑞泉报年丰。打开文化之门，在春节期间为您推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节目，回望传统，品味文化，趣说故事，童话春俗，与您共度一个地地道道、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的中国年。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与您一起开门迎春。 北京时间19:06，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在我们的春节文化系列节目当中，跟您聊过京西太平鼓，聊过春联，聊过民间的祭灶。那今天呢，我们将从民间走入宫廷，我们即将推开的是紫禁城的大门，我们要看看清朝的皇上是怎么过年的，跟您聊聊清宫里的春节。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那今天的嘉宾是谁呢？在介绍他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来自今年特别火的一个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叫《国家宝藏》。这位嘉宾曾经在《国家宝藏》里和王凯同台，我们来听听他是谁。 还有考勤记录呢。 我是李奇功啊，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担任志愿者，到现在呢是已经讲了13年了。故宫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给您的讲解每一次都是新的，怎么办？常来。 感谢各位啊，故宫屹立于神州大地600年了，一位位志愿者通过自己的讲述拉近了我们和国宝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你们同样也是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者。下面我们为各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宣读守护人誓言。我是王凯， 我是故宫志愿者，我们为志愿守护各种釉彩大屏，守护历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国家宝藏的一段录音。那此时此刻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文艺广播直播间的嘉宾啊，这就是京味文化专家、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讲解员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哎呀，听众朋友们好啊，米夏好 啊，李老师， 我是听的我是心潮澎湃的， 又想起自己在台上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 大家可能也看过那个片段啊，当时台上很多志愿者走上那个舞台，然后庄严的宣誓，当时最高的是那张申 啊，对， 是吧？他1米90多，他是那个瓷器馆的， 对 啊，陶瓷馆的那个讲解员。升高第二，1米87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李奇功老师啊，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志愿讲解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咱们今天呢，请李老师跟大家聊聊清宫里的春节，就是皇上他过节。他都干嘛？他吃什么？喝什么？玩点什么？是不是？节目的上半时段和下半时段呢，分别给大家准备了2道题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木偶剧院提供的门票2张。下半时段的呢是芭蕾之春的演出票2张。那上半时段的题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乾隆60年，也就是1795年的时候啊，那时候乾隆快退休了，正月初四的时候，他办了一个特大的 party。 摆了一大沙龙，这沙龙有千叟宴。我们想问问您，这个千叟宴当时多少人？先告诉您在哪儿啊？现在在故宫博物院东路，就是皇极殿的广场。他请了多少人呢？当然都是特别长寿的老人啊。有三个选项 ：A. 1000多人 ，B. 2000多人 ，C. 3000多人。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给您准备的奖品。那让李老师先聊聊啊，皇上也得过节是吧？民间的过节，皇上也过节， 哎，都得过 啊，都得过。那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放假呀？文武百官他们放多少天假呀？ 这个放假呀，就是跟咱们现在这个放假，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现在比如说咱们一说啊，说从年三十到正月初六啊，说这7天假， 对呀， 那就是说全社会所有上班的人啊，都有的， 都放假了， 哎，都有的啊。这个在封建时代呢，它只是这个放假呀，它只是针对于就是各级的官员而定。 哦， 说白了就是官员以外的人，就是你休息不休息，那个我就不管了。 但文武百官是放假的。 哎，他是放的，而且这放的这个日子呀，放假日啊，然后从他这个包括这个开工日啊，他这个这日期他不是一定的。 那为什么不是一定的呢？ 他是由这个负责呀，就是观天象的。这是专门有这个官员啊，要选这个吉日，选吉日，大概是这样，离不开呢，就是前后也就是3天，就是共选， 比如说从 从腊月19啊，都是阴历了啊，腊月19、20、21，然后呢，到正月啊，19、20、21。 就是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文武百官不用上朝了。 对。 但 是呢，但是也有例外啊。比如这个大年初一，他是要必须这个朝中啊，就是这个紫禁城这个朝中的这个官员，他要去啊，就是因为是在那一天嘛，是皇帝要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那虽然你是休息，但是你也得去， 你得看上皇上，你 得 给皇上拜个年呢。 对对对，要接受朝贺。 就所有的这个文武百官放一个月假，但是底下的这普罗大众，你们放不放假的，你们自己看着办，是吧？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那其实我们原来也跟大家说过这个清宫里的三大节。 三大节。 清宫里的三大节，大家可以想想大概是哪三大节啊？我想观众朋友肯定，听众朋友肯定会说春节肯定是啊。那还有哪两个节呢？ 这春节呢是还不叫春节， 原来叫什么？ 元旦。 元旦啊，元旦现在都让位于西历了，为什么那时候叫元旦呢？ 那个时候还是按中国传统的节日。元旦呢就是咱们现在的大年初一。就是新的一年开始吧，元旦就是第一天嘛。这个元旦呢也叫元日。像这个北宋的王安石有诗嘛，是吧？这诗就叫元日啊，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元日就是元旦。 对、 啊、 其实元旦是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一个名字啊，元旦。但现在指的是阳历的1月1号了。原来的春节其实叫元旦。 它 是在1914年的时候让位于西历了，是吧？ 对，就是推翻帝制以后。 那除了元旦之外，我们还知道一个词儿叫冬至大如年。所以冬至是清宫三大节的第二个节日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皇帝的这个生日啊。万寿节， 万寿节。 这个冬至啊，就是在过去来说，过去它是一个农业社会， 对， 农业社会啊，它非常重视的就是这种阴阳力量的消长和变化， 对 啊。你要像这个，咱们为什么说到了新的一年的时候哈、春节的时候，有一个经常说的词儿叫三阳开泰。为什么要说三阳开泰？就是因为《易经》里面有这么一卦啊。说正月是太卦，就是安泰的泰啊，正月为太卦，三阳生于夏，所以呢，这个三阳开泰 就是它是为一个吉亨之象，是非常好的这卦。 哦、 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它这个冬至节它很重要，很重要？ 嗯、 它是在北半球的时候啊。到了冬至那一天，等于是黑夜最长，是白天最短。 对， 从这一天开始，然后阴阳的力量就发生了变化， 嗯， 就白天越来越长了。 对， 啊， 就是阳开始慢慢的生长起来了。 对， 啊、哦，这是我们说到了元旦，说到了冬至。刚才李老师还说，其实皇上的生日特别重要。 嗯、 皇上的生日那天叫什么节呀？ 啊、万寿节。 啊、嗯，考大家一个，那你说皇后的那生日叫什么节呀？问问大家啊。 嗯， 皇上叫万寿节，但是万寿节每年就不是每年就不一样，换一个皇帝那就换一个节日了。 哎、对，全不一样了。 嗯，那说完了这些啊，咱们要说说皇帝。嗯。 嗯， 清朝的皇上他们过年他们怎么过呢？ 嗯 啊，他们也得守岁吧？ 对 啊，他们也得比如说大年初一或者是守岁的时候、 嗯、 他们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礼制吗？ 嗯，就是你从这个他们这个从这个三十晚上啊到初一的这个安排上， 嗯， 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应该是不睡觉的。 哦， 就看他们的安排。 您给讲讲他们的日程表 啊。他这安排呢，就是前两个这个时辰，这都是有活动的。 嗯 啊，就是子时，还有丑时。 嗯， 这个过去呢，一天是十二个时辰啊，一个时辰呢是两个小时啊。这个子时呢，就是现在的咱们说23点， 嗯 啊，到凌晨一点， 晚上11点。 哎， 嗯， 就是从这儿呢，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新的一天呀、啊，是从咱们现在的23点开始的。 对，其实有一段关于春晚敲钟的时间是吧？ 对对对， 还有个争论，就是说要按咱们中国的这时辰，那从子时就是新的一年了， 新的一天了， 应该11点敲钟啊。 对对， 但是后来还是觉得应该 约定俗成了、 哦、那就12点敲钟吧是吧。 嗯 嗯，那子时皇上干嘛、 这个子时呢是一个重要的啊，就是屠苏酒。 嗯 啊， 屠苏酒、 嗯、 就皇上得喝这个酒。 哎，得喝这个酒。 嗯，他还用什么喝呢？还挺讲究的。 哎，对，非常讲究 啊。现在这件展品就在故宫博物院东路的这个珍宝馆里头。 现在给收起来了。 收起来了、 啊、收起来了。 为啥给收起来了 啊？这不知道什么原因。 哦，我去采访的时候还在啊。咱们听一段录音、 嗯、 其实一开始给大家出一道题、 嗯、 说那金就是这展品啊叫金瓯永固杯嘛、 嗯、 上过邮票，特别有名的一件展品，很漂亮、 嗯、 想问大家它有几个族、 嗯、 然后李老师说这题太简单了。您也可以捎带手答一下、 嗯、 我们来听听李老师当时是在珍宝馆的第几个展馆，第几展馆讲的这个来着。 哦，应该是啊，一进去应该是在乐寿堂那儿。 乐寿堂 啊, 啊， 李老师在给我们讲解金瓯永固杯、 嗯、 它长成什么样子，这大家一查就能查到啊，真的是非常漂亮。 这是什么呢？金瓯永固杯。这个金瓯永固这四个字就在上面，我们看到中间有蓝的啊，那就是翠鸟的羽毛点翠工艺。金瓯永固四个篆字，金瓯永固四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国家的政权永远的牢固。为什么这个金瓯啊，金的这个酒具就能代表国家政权呢？这是做成了鼎，这种形状三足鼎立嘛，就是在这个夏商周时期啊，这个新的政权成立以后要铸九个鼎啊，放在国家的宗庙里面啊。这九个鼎铸完了以后，如果这个政权不被颠覆，这九个鼎是谁都不能动的啊，不仅不能动，连问也不能问啊，打听多重也不能问啊，说这多重啊，你要干嘛呀？搬走，搬走就意味着要推翻政权。留下一个词儿在今天还在用，问鼎啊啊，说这个运动员很有能力要问鼎冠军啊，今天还在用啊，问鼎这个词儿啊。所以说呢，它代表国家的政权。这三条腿呢用的大象啊，代表着太平有象，上面镶嵌了几十颗珍珠和各色宝石。这些珍珠和各色宝石同样没有经过任何的切削和打磨，都是从自然的宫里面找天然的宝石去寻找大小合适的块儿。 啊，这就难了啊。 这是李老师给大家讲啊，这个金瓯永固杯长什么样啊，金灿灿的，确实是黄金打造的。 对，这还谢谢米夏啊，我又重新的能听到我多年前的这么一段讲解。 嗯， 因为现在金瓯永固杯呢已经被收起来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图片啊，我们是可以看到金瓯永固杯是什么样子的啊。他皇上就是清朝的皇上在除夕的子时会用这个杯啊喝一种酒，刚才说了叫屠苏酒啊，这是什么寓意在里头啊？ 这个屠苏酒前面呢，咱们也说这个王安石的诗啊，春风送暖入屠苏，这就说明什么呢？你看在北宋的那个时候啊，应该说这个从官员到老百姓啊，就是都有这个习俗，就是春节的这个时候啊，他要喝这个屠苏酒。这个屠苏酒的来源呢，就是经过考证啊，是汉代的华佗，神医华佗，他发明的配方。这个屠苏酒它本来是干什么用的呢？它还不是说具有这个春节的象征意义，还不是。当时是用来预防瘟疫的药酒。 就皇上为了提高免疫力啊，是吧？春天不得病。先来这么一盅、 后来呢，因为它主要是预防作用。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新年的第一天开始了。这个时候这一杯酒啊，管一年呗。 对啊，就这一年都没有事儿啊， 没有 不得病。 哎，这一年不得病。 要讨一个这个彩头， 就是祈求这一年的健康。 我们知道金瓯永固杯它的价值啊，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建院。 八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想法，一个创意，就是要复制八十个金瓯永固杯啊，但是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困难在哪儿呢？ 当时你要想复制的话，那么你就按这个金瓯永固杯它当时的这个做法啊，这个做法呢，就是现在你要恢复的话呢，有两个难度，一个难度呢就是工人，就是它那个工艺啊，就是在黄金上。就是镶嵌各色宝石啊，花丝镶嵌的工艺。这个工艺的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不养小不养老。 这怎么讲 啊？就是太年轻了，这个艺人呢，他的工艺水准达不到这个要求。年龄大了以后呢，眼睛呢就开始花了啊，他呢也做不了这个。手也开始抖了。 必须得是少壮派。 年富力强的时候啊，40-50岁啊，又有经验。然后又有精力又有体力，这个时候才能做。当时呢是非常有限的啊，屈指可数的有这个花丝镶嵌的这个老师傅啊，然后呢重新又培养了徒弟。当然了，就是我们说可能工艺上来说就是比不了就是清代全盛时期的那个工艺。但是呢后来呢在报纸上就是对这个评价还是很高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80个金瓯永固杯救活了花丝镶嵌的传统手工艺。 他毕竟制作周期长，老师傅又重新培养新徒弟。 对、 哦、 如果要没有这80个，可能这老师傅之后 就断掉了、 这个、就断了、这个工艺就断了桩了。 断了桩了， 这是一个。 还 有一个就是你要想复制的话，就得按照当初的做法。当初的做法呢，上面几十颗各色宝石，全是用的天然的原石。 对，大家看图片可以看到，那个宝石是没有经过打磨切割的， 没改变形状。全是原石。你要说做一个两个好办。 对，你做80个。 80个。这个犯了难了，到处去找，包括到国外去找。东南亚就找来找去还差那么一点。最后呢是在这个清宫旧藏的就是散碎的宝石里面终于给凑够数了， 80个凑足了。 那凑足了。 所以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分析这个以后故宫啊，这个以后 做纪念活动也不可能再复制金瓮永固杯了。 对，因为做起来啊真的是成本太大了。 对，嗯 嗯嗯，这是我们说到了皇上啊在年三十的时候要用这个杯喝屠苏酒。其实以前听您讲解的时候也说过啊，虽然我们去珍宝馆去故宫博物院去干那些馆藏的时候觉得那些器皿那么的精美，但皇上也不是说这么精美的器具他天天使，他也是有的时候一个仪式感非常强的这个场合他会用一下这个杯啊，或者说今天哪个皇后过生日，哪个皇后哪个妃子过生日用一下是吧。 对， 嗯， 比如像宫里面他那个有那个特别精美的这个酒壶啊， 嗯， 是重大宴会才拿出来的。 对，就平时他吃个饭他也不用这个。 平时他也不用。 哦，嗯，那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说乾隆六十年，也就是1795年的时候，正月初四，乾隆皇帝在退休之前举行了一个大的沙龙啊，叫千叟宴。那到底有多少老人参加了这个千叟宴呢？我们听很多听众参与了互动，中国红说 A 就是1000多人。因为千叟宴嘛，顾名思义，你看还有宫军，还有 ZZH1970， 还有羞羞，答的都是1000多人，包括郝运来啊，大帅吴大帅答的是这个2000多人。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李老师给解释一下，讲解一下。 啊、正确答案呢是3000多人。 哎，梅子答对了 啊！ 精确的说，3056人。 这个大家不好理解，那3000多人，皇极殿就现在故宫东路啊，那么那么大的地儿，它能有3000多人同时吃饭吗？ 哎，没问题，那个地方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嗯 啊，它都搭上帐篷，广场，然后门口的这个月台， 嗯， 然后左右的甬路啊，包括东五西五门前啊，总而言之，凡是平地儿，都利用上了 啊、哦， 都搭上帐篷， 嗯。 而且呢，这3056人呢，他是在清代啊，这个千叟宴呢，不是办过几次？ 嗯， 乾隆皇帝之前也办过一次，康熙朝也办过一次。 哦， 前面的这个办的千叟宴，都是请的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嗯，那时候就算长寿的了。 哎，乾隆皇帝这次呢，是唯一的一次， 入门槛高了。 70以上 哦，70以上，然后请了能有3000多人， 3050多人。 哦，这3000人里啊，他们都是什么身份？最年长的有多少岁？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清宫里的春节。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是末代皇帝的主题曲啊。这个1988年，末代皇帝获得了这个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很多奖项，其中有一项就是最佳原始音乐奖。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2018家装还要全包圆。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哦，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1到初6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购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的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k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

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两张，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睡美人，大年初二胡桃夹子，大年初三到初五是多媒体版的天鹅湖。购票请登录保利剧院的官方网站。节目的上半时段说了啊，在乾隆六十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的时候，正月初四，乾隆呢在退休之前举行了千叟宴，请了好多特别长寿的人来这个皇宫里皇极殿门前的一个广场，大家一块儿吃火锅。而且呢这次千叟宴门槛要高了，以前都是60岁以上 对 就算长寿了，但是乾隆选的都是70岁以上，选了3056个人啊。那这些人都是什么身份，李老师给讲讲。 这些人呢主要是社会各界的代表，还有朝中的老臣啊。前面说吧，这个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抬高门槛？因为以前的这个千叟宴呢都是60以上的。为什么要抬高呢？乾隆皇帝的出发点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乾隆皇帝啊是85岁。乾隆皇帝呢说，如果我要是再选，就是把这门槛定在60，那么这60岁呢等于是跟我儿子是一辈儿。 对，来了就跟我不是一辈儿的是吧， 跟我不是一辈儿的、 哦、 所以我要选70以上的得跟我是平辈儿的。 哦，乾隆活到89是吧， 哎，活到89、哦、所以乾隆皇帝是这个原因。 哦，那70岁以上的还选了这么多人呢、 对， 是吧， 岁数最大的 多大岁数、 是一个老先生啊，叫熊国佩。 哦、他高寿啊， 106岁。 哦，那个你想想1795年哈、那个时候也能看出国势的强盛啊， 是啊， 物阜民丰，人们生活好， 是、 活106岁啊。 对，你要古诗说人活70古来稀啊， 对呀、这算长寿的、而且他是不是全国范围内选拔呀、 对，全国范围内。 哦，这老爷子100多，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颤颤巍巍走到北京，真的是不容易啊， 不容易不容易。而且呢、你可以想象啊，就是虽然搭着帐篷吧，就是非常寒冷的时候。 对呀、正月初四，您想想，正是就这个日子口的时候。 对，所以呢，它呢不是一种啊享受，它是一个很高的待遇。 对，很高的待遇，但是大家得忍受一下哈。毕竟皇上请吃饭嘛，是吧？而且参加过千叟宴、这也算三生有幸的一个事情啊。这是1795年啊、正月初四，曾经紫禁城啊、我们的皇宫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盛宴，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 这就是春节里面增加的活动。 对啊，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皇上子时的时候，用金瓯永固杯喝屠苏酒。 对 啊，然后呢，其实他子时过了之后还有节目安排。他干嘛呢？ 这个时候是新年试笔啊，就是 对， 就是明窗试笔。 对、刚才杨元博士已经讲了一点啊、我们可以稍微引申开来。 这个一般的来说，就这个笔，它要是用一支新笔，就是有试笔的意思，就是我试试这个笔好用不好用、有试笔的意思、 毕竟是新春啊， 是、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笔呢，它是有名字的，就笔杆上有万年青三个字儿。这个呢它是一个什么含义呢？这就是大清江山一统万年。 大清江山一统万年、 万年青 啊，讨个彩头。 对，要一个彩头啊、这写的字儿呢一般什么这个五谷丰登啊，就是全是这一位的吉祥话。风调雨顺啊等等等等、 那说到皇上啊，其实皇上这个高处不胜寒，他吃饭就是御膳房，专门就给皇上做饭。 御膳房、 对，您来也讲过，皇上吃饭就是焖点米，一个人吃， 一个人吃 啊，其实也挺寂寞的哈、不是说咱一大家子围成一桌子吃啊， 不是。 但是这个年夜饭，皇上吃的时候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吃的， 对， 但也不是围在一起吃的， 是 啊， 是 他怎么吃？ 也是，就是根据级别呀、就是在他的左右啊。然后呢，那肯定是跟他最近的肯定是皇后。 对，小答应不一定能吃得上啊。 然后是什么贵妃呀、妃呀啊，然后是嫔呐 等等啊，他这些个呢，就是在同一个宫殿里面一起吃饭啊，这只有在重大的节日里头。 对， 但是仍然就是 分餐制， 不能在一桌。 对，就一人一个小桌。 哎， 其实说到这儿，大家看过《甄嬛传》的啊，他那个还真的是，我就是回溯了当时的场景，皇上一个桌子，然后妃子、皇后是吧？但是大家都一人一个桌， 一人一个桌， 上面摆着菜，你就自己吃自己的。 嗯， 这是皇上吃饭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今年是不让放炮了啊，但是过去过年的时候都放炮，这个清宫也是放炮仗的哈，那个时候他真的叫炮仗。 炮仗， 他怎么放法啊？ 他有规定的，说就是从腊月十九以后，就一直到这个新年期间啊，这个皇帝每次就是在宫里面行走的时候啊，进出一个门的时候，就放一次炮仗。 哦，那得旁边跟一个便携式的小太监是吧？ 对， 拿着炮，是放一罐呀，放一个就不知道了。 对 啊， 反正要放一次啊。 哎，现在我们说中国古建啊，都是砖木结构的，木质结构的，对这个火特别敏感。他这皇上走哪儿放到哪儿，他不担心哈、啊？ 哎，不担心。 旁边还得有一便携式捧着个水缸的啊， 负责安全的 啊。其实说到水缸了，咱们去这个故宫博物院的时候，经常在这个大院子里哈，看见那个太平缸。 太平缸， 其实我们说它真的是着火的时候就是救火的吗？不是啊，它其实象征意义大于了它的实用价值。 对对对，你想啊，要是那点水能灭吧，得是多小的火呀。 对，而且少量的水对于大火还有助燃的作用。 助燃的作用哈， 所以它主要就像一个镇物一样。 对， 有了这缸咱就不着火了。 对对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点水是不管用的。 不管用的啊、这是皇上就进一个门就得放一次炮， 放一次， 放一次炮啊。皇上平时肯定是不下厨房的啊，但是春节到了不一样，这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节。那皇上是不是也象征性的得做点家务啊？ 哎，据说是象征性的也包几个饺子， 也包几个饺子， 也包几个。 我们很多朋友去故宫参观的时候啊，到那个中轴线上坤宁宫，你去正殿，但是现在没有打开啊。你从玻璃室往里看，可以看见它那个灶台特别大，而且很矮，那个锅很大啊。其实坤宁宫就是皇后那个宫殿啊，是故宫里头就是原来紫禁城里主要的祭祀场所。 对 啊，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一本书啊，叫《宫女谈往路》。他就说了，说进了这个坤宁宫之后，感觉就像一个大厨房。是有这种感觉的。 对， 他 说里面是描述的特别清楚，有个包了铁皮的一个大案板，大约有两寸那么厚。 包了铁皮的大案板，两寸这么厚。 然后还有一个是露着木头茬的大案板，也是两寸那么厚。 可能祭祀的时候 对 用于某种这个可能加工啊什么的啊、但是这个东西是很大的， 很大的，体量很大的、 体量很大的啊。 然后呢，它这个白肉就是祭祀完了以后，按照过去来说呢，就是赏赐给这个文武百官那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白什么都没有啊， 就不着口。 哎，到后来的时候，捎带着给点盐。 因为实在吃不下去了这是说上供人吃嘛，最后就是大家都分了啊。那说到这儿哈，有些听众朋友包括去参观的听众朋友他都不太理解。那你说皇后住的地儿，您弄这么两口大锅，然后比如说你真的祭祀的时候你把整猪下去煮，那皇后还待得了待不了啊？这猪要煮熟了，这皇后估计都晕倒了啊。 实际上在那儿就是一个短暂的仪式。 我估计那猪应该是事先煮熟的、 对，就是一个短暂的仪式，应该是 从这儿出来，然后祭祀了，是从坤宁宫出去的，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仪式。 其实小年那天啊，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女不祭灶，男不拜月嘛，是吧？可是大家可能想不到啊，就是紫禁城里的这个灶君，就是说这个灶王爷，他真的就是在，这个。坤宁宫里头的，就皇后宫里，供的这个是灶君，那皇后很厉害是吗？所以他就他可以就是祭灶是吗？这怎么解释？ 这个呢，实际上他呀是在这个祭祀的这个场所，这满族萨满呀，他是在这个宁寿宫里，他也有。两个地方 宁寿宫， 对， 宁寿宫在东边了是吧？ 对，宁寿宫对东边。像关于这个呢，就是它有很多 这个紫禁城里有很多是打破常规的地方。 嗯， 就是比如按照这个汉文化， 嗯， 这里面咱们说这个宅院里头是不能种松柏的。 对呀，阴宅才种。 哎，可是在紫禁城里的松柏非常多。 紫禁城不是没什么树吗？我记得御花园里有，前面有 松 吗？ 松柏，松柏， 松柏哈、 啊。对，柏树、松柏特别多 啊、哦， 就是它很多都是打破了常规的。 对对，其实和中原的民族那种传统文化传统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啊，或者人家不 care 这个。 所以这个满族就是它有一些个习俗规矩啊，是。跟咱们就是汉文化它是有一定的冲突的，有的。 对，而且满族是很注重女孩的。 嗯， 那姑奶奶在家里头那是什么地位啊？ 对对对， 其实灶君放在那儿就是意思皇上是内、皇上、皇后是内宫的统帅、就是灶王爷管的事儿嘛、家里的后宫的事儿、那就我来管啊，他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像还有一个他是满族，他是以西为贵。 嗯， 他这卧室都在西边 啊。对，西暖阁嘛、东暖阁一般就谈个事儿什么的、但是睡眠还是在西暖阁， 必须在西边 啊、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说咱们去皇宫里头，皇上地砖叫金砖，金砖铺地啊，然后下面有三个选项，有一个不是金砖，之所以称为金砖的原因，选那个不是的啊。 A 价值堪比黄金，特别贵。 B 敲之敲击有金属之声。 C 表面是金黄色的啊。把您认为那不对的选项找出来，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半时段啊是梅子答对了，电话也发过来了。那下半时段，如果这位听众朋友，哪位听众朋友答对了，他将获得俄罗斯芭蕾舞剧院啊系列芭蕾演出门票两张，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线上的是睡美人，大年初二线上的是胡桃夹子，大年初三到初五是多媒体版的天鹅湖。购票请登录保利剧院的官网。究竟这个金砖为啥叫金砖呢？我们还是听李老师来自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现场的一段讲解。 这个砖呀叫金砖，非常之珍贵。金砖的含义有二，一个说呀价格堪比黄金，极为金贵，故为金砖。还有一个呢说它呢敲击它呀有金属之声，故称之为金砖。还说它断之无孔，给它用铁锤敲断以后，横断面没有任何的孔隙。苏州制作的，原材料是邓江泥。怎么叫邓江泥啊？这是江里面的泥啊经过反复的过滤，过滤的非常之细，细到豆沙的那个地步啊。邓江，哎对，再经过啊锤炼踩踏啊，然后呢做成砖坯。做成砖坯啊，先用粗劈柴烧啊，再用中劈柴、细劈柴烧，最后用糠草灰烧，最后浸泡在桐油之中啊，制作周期一年左右啊。所以呢它是只能够宫廷御用金砖。 这是李老师给大家讲了啊，为什么叫金砖。制作工艺如此繁复， 是 确实价值堪比黄金哈， 一年的时间， 哦，一年，那你生产周期非常的长了啊。当然这个质量也是特别好， 对，质量杠杠的。 哎，现在就是咱们去故宫博物院那金砖还是原来的吗？ 还是原来的。 哦，那真是质量杠杠的哈。 而且呢，是，你想啊，从那个故宫博物院它开放以后啊，就是1925年10月10号啊，到现在啊，这个九十年了吧，是吧？ 对呀、啊， 这个你看，它这个到现在为止， 没有 这个金砖上面啊没有地毯。 嗯、就是对，咱们去看也是光面的嘛， 对，你不知道多少游人在那踩踏。 对呀、 啊，你它没有什么磨损， 没有裂的什么的， 啊、对，没有什么磨损。 哦， 磨损微乎其微。 对，所以说这个慢工出细活啊、那个时候给皇家提供的这种建筑材料，那真的是不惜成本。敲击真的有金属之声吗？ 它是这样，现在你敲是不行。 嗯 啊，就是得把它这个砖啊 就是在悬空的情况下， 对，嗯， 啊，敲击有金属之声。 对，别听李老师讲完了，您去故宫博物院那儿梆梆敲，没金属之声啊啊！当然，它得悬起来敲哈、啊。我记得当时李老师带我们参观的时候，还说了一个知识点，也挺好玩的。因为我们经常说金丝楠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建筑的材料啊。紫禁城里头、宫殿里头其实是有很多金丝楠的。 嗯。 但你怎么鉴定？这一颗就是金丝楠，或这个柱子就是金丝楠呢，是能看出来的。 对， 什么窍门啊？ 啊，它这表面啊是没有漆， 嗯， 啊，没有这修漆。 为啥它表面没有漆啊？ 因为这修漆的目的是它一般的经过麻和灰啊， 嗯， 几麻几灰。 对， 它为什么呢？它是为了防腐。 哦， 这个金丝楠木它本身就有千年不腐之说。 哦，而且。金丝楠本身有香味儿，您要上面再上了漆，它就那香味儿出不来了。 而且它本身，因为它不腐、 嗯， 所以就不需要再上漆了。 哦，上漆的目的其实之一是防腐啊、哦，这也是下次您看哪个没上漆金丝楠的，可以离着近一点，稍微闻一闻啊啊。那我们要恭喜秋果儿。啊，答对了这道题啊，就是它不是金黄色的， 嗯、 它其实是一种深灰色的， 嗯， 那个金砖是吧？ 嗯， 嗯那说到皇上过年啊，皇帝过年，除了刚才说的明窗试笔之外啊，皇上皇宫里头到了春节，他也得稍微装饰一下啊。 嗯嗯 就有这个岁朝清供啊， 嗯， 刚才李老师作为好朋友送了我一盆水仙啊，这是有奖的是吧？ 有奖的， 是不是在节目里给他讲讲过去皇上摆水仙吗？ 哎，他也是清供也是一样 啊， 也是过去啊，就是福建那边啊，闽侯嘛啊那边进贡过来的， 嗯， 啊，这个呢，在这个《宫女谈往物》里面也有记载， 对，嗯，比如说真的就是。过年的时候啊，这个民间和皇家其实他们也是一脉相承啊，就是互相这个交相辉映，对对对、 嗯。 除了这水仙很雅致， 非常雅致， 非常雅致啊。还有就是可能会摆一些云香科的水果， 对， 嗯，比如 佛手主要是 佛手啊， 佛手， 嗯，这佛手也有好的彩头， 哎，有好彩头， 嗯， 佛手与福寿谐音， 对。如果这两天啊您有时间的话， 嗯、 也可以去买点买一两只就行。佛手放在家里头、 嗯、对花卉市场就有卖 嗯，佛手然后他会发这个云香科的水果云香科就是有很多线点 嗯， 比如说橘子呀橙子呀、 嗯、 包括香橼啊 香橼、嗯、 啊，铁梗海棠啊就是木瓜呀、 嗯、 不是咱热带的木瓜啊 中华的那个 对还有就是佛手、 啊、 你摆在那儿很雅致、 嗯、 又能闻到这种很清新的味道在中医里是有理气的作用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春节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过得既雅致又快乐。 嗯， 节目的最后啊，这个要结束了。李老师说也要给大家拜个年， 嗯、 说两句吉祥话。 对、 嗯， 有雅的有俗的啊，祝大家全家幸福，身体健康、 嗯， 万事如意，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雅俗共赏，这也是我们这个打开文化之门所有节目制作人员对大家的祝福，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